早人。繁星数不尽，何以偏动人？哦哦，也许与心意相衬，情愿这样渐曝光。这样自渡过他所有这一生，我再笑再哭我愿能，我再看再听再觅寻，我再爱再等继续行，自问是真。风一般的飘过这一生，人原是这样渐渡光。